2点整。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估计今天啊，很多人从吃饭啊、聊天啊说的更多的一个话题就是，哎，你们家打算生老二吗？ 二孩政策。 哎，这个不是昨天晚上全面放开二孩的消息出来啊，生还是不生成了很多人谈论的一个热点。 现在就开始想这问题。 对对对啊，有一位75后的郭女士说，哎呦别说，即使政策放开了，我也不想再生了。 为什么呀？ 不想生的主要原因是来自经济压力。 哦， 郭女士给算了一笔账啊，说3年级的儿子每周，75后孩子就上3年级了， 嗯， 打算生的比较早的 啊。 3年级的儿子每周钢琴课1个星期150块钱，还得练个写字课100块钱，英语课250块钱，还上个数学课180块钱，这样算下来，光一个星期的培训费就得700块钱，一个月就是3000块钱。哎呀，要说这给孩子这个弦儿绷得够紧的， 就是啊。 人说这些钱都抵得上我半个月的工资了，哪还敢生第二个呀？除了经济压力，孩子没人照看也让很多人是望而却步。 嗯， 刘女士家的孩子呢，从上幼儿园开始便由他们夫妻俩自己带，其中的辛苦真是据他们自己的话说，是说一天也说不完。 哎呦，那得有多辛苦。 哎呀，每天唯一的感觉就是像个陀螺一样团团转呢。刘女士说，双方的父母都上年纪了， 嗯， 肯定指望不上了，如果没有老人帮着看，肯定自己没勇气再生第二个。 这也是现实问题。 哎呀，谁给你的勇气呢？ 勇气。 这个昨天呢，全面放开二孩的消息在朋友圈炸开了，生还是不生？记者呢也在自己的12个闺蜜，因为是一个女记者哈， 嗯， 就在12个闺蜜里边做了一个小调查，群里边都是80后啊，一个人已经生了2孩了，一个人没生，其他的都生了一个。哎呦，女人们一聊天，3个女人一台戏，你甭说7、8个女人了，一块儿七嘴八舌就开始讨论。生孩子的是女人 啊， 带孩子的也主要是女人，十月怀胎再哺乳个1-2年，对女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是， 因此呢，生还是不生，在大部分的家庭里边，主要还是由女人来做最终的决定。 嗯， 这个肯定是人家做决定的啊。有几个因素呢，也影响他们做出决定，一个是家庭的经济能力。如果据说丈夫要是能养家，经济富足，他们选择性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啊， 二呢就是家里边有没有老人给带孩子啊，孩子交给保姆放心不放心，如果父母年纪大了或者身体不大好，不能帮着带孙辈啊，他们就可能不再生了。 这还是那个，就像刚才刘女士和郭女士他们两个所顾及的问题是一样的。 嗯， 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估计很多小夫妻们就会考虑要二孩。 哎呀，生还是不生，这是很多人都会今天见面一个问候啊。人家说了，由421变442，不是什么呀？421变422了。 对，阵型变了。 4个老人，中间是一对夫妇啊，原来是一个孩子，现在是4个老人，一对夫妇，2个孩子。 中场球员的压力比较大呀， 是吧？压力非常大。您要是再想想，压力更大了。等俩孩子。有了孩子，您当爷爷奶奶了，就意味着你可能要照顾4个孙辈儿。 哎呦，想得够远的。 你要想想这个，今天有很多的标语都很适合您啊，您可以在网上搜搜，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不过我今天还看到说这个放开二孩这消息传出来啊，这个大洋洲的奶牛们胸前一紧。 为什么呢？ 说那买奶粉嘛，都实行去喝那边的奶粉，什么新西兰的、澳大利亚的，代购的人压力会比较大，奶牛们压力也比较大。 哦、说到这儿的时候，作为健康北京的主持人，我再多说两句 啊，母乳喂养是最好的一种选择。 当然了 啊，千万千万坚持。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喂到两岁。听了我这句话之后，估计又有好多人不生了，是吧？ 喂到两岁，那这些妈妈现在在职场上压力可能会比较大吧、 啊？还是能够坚持的，有很多人都坚持喂到两岁，真的，自然离乳是最好的选择。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独生子女和生还是不生。您是独生子女吗？像我们俩都属于这个，看来有可能是历史上唯一的一波独生子女。 哎呦，就这件事让咱俩变成同龄人了， 是吧？还有就是您如果有小孩了，或者是正在这个婚育年龄啊，您是打算生呢，还是打算不生呢？六零后还能参与一下，估计五零后是肯定不能参与了，是吧？七零后能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参与， 是， 这是一个数学题， 还得让我算算。 您可以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这五中全会提出啊，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能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行动。 对，这也是为了应对老龄化。 是啊，就这消息出来之后啊，不仅朋友圈被刷屏了，今天上午啊，沪指低开，不过婴童概念股啊，涨幅巨大， 不是， 好多股都涨停了。 还有婴童概念股呢，我都没听说过， 不知道了吧？ 啊， 有股民说啊，这生孩子当然是大喜事儿了， 嗯， 可是得来点喜庆的颜色。 嗯， 身为投资者的小云啊，则在默默的看着朋友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说着这个话题，在股友群里他也不说话。他说啊，这正经事儿啊，还是可以找一只大涨的二孩概念股吧。 什么意思呢？ 如果买一只可以涨十倍的二孩股，那我就能养得起老二了。不过呢，之前也有很多群里人比较后悔啊，这个之前没多买一些乳业股。 哦，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奶牛胸前一紧，是吧？ 对，不仅有这个乳业股啊，还有像什么纸尿裤原材料供应商那开盘啊，那也是疾风涨停啊，像就是那个做奶粉的那些比较著名的乳业股，还有像什么儿童医药、娱乐这些概念股，涨幅也特别明显。分析说啊，除了奶粉、玩具、童装之类啊，二孩概念还可以深挖呀。你比方说主题乐园、教育，甚至地产，这都有可能全面受益。反正就是、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什么都跟孩子有密切相关， 就是能跟孩子二孩扯上关系的这些股票啊，今天都涨了。这个证券分析师李少军就分析说啊，新生儿成长的不同阶段，各消费行业呢将会收到需求支撑。他也建议啊，重点关注奶粉、婴儿日常用品、儿童用药、儿童服装、玩具生产商和动漫传媒提供商这些概念股。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哈。我们在这儿跟你先说啊，今儿没准涨，明天有很多，要是分析就能挣钱的话，那股票好多人都挣钱了，是吧？ 也是， 对吧？这您得搂紧自己兜里的钱啊，千万别被忽悠了。 不能扎堆，不能跟风嘛。 不过今天我们还是想说哈，您觉得一个孩子好还是俩孩子好啊？这个有很多的这种考量的方面。您比如说独生子女，很多人认为独生子女娇生惯养，但是现在人家八零后、七零后都独当一面了，一个个咬牙在那撑着也不容易。 人家七零后、八零后，咱七零后、八零后。 啊，咱们八零后嘛，都是咬牙跟那撑着的嘛。 对。 另外呢，还有很多人说了，两个人他知道什么叫兄弟姐妹。过去呢，比如说老师请家长，你还可以跟他说，家长没时间，让我舅舅来成不成？啊，这以后就可能 叔叔、姑姑、舅舅、阿姨这些概念，对于孩子们来说，那都是堂姑姑、堂舅舅、表姑姑、表叔叔。 堂的他总不如严好，就 大家不如亲的。 是亲的，这血缘关系多近呢？我们今儿还是希望有亲情在，这是最好的。 是， 您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交流，继续来聊聊有关独生子女和两个孩子，一个好还是两个好，以及您对于生一个还是生两个有什么自我的安排啊？ 母乳喂养也可以唠一唠， 嗨，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交流。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 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成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邮件青天说，70后最主要的还是经济是不是允许、还有一个就是身体。你说都40来岁了，这玩意儿身体你扛得住吗？你有钱你也扛不住。 这高龄孕妇也确实比较危险。 是是，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超过35可能从身体上来说稍微的风险大一些。 带孩子的时候精力可能也跟不上。 哎呀，你想你们家孩子10岁你50岁，然后你跟人家这孩子说我要坐过叫什么过山车，我要坐跳楼机啊，那真想跳楼啊。 这问题就是比较现实，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要生趁早。 哎，趁早。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王大爷的事儿 啊。 家住丰台铁匠营某小区的王大爷，习惯晚饭之后呢出去溜达溜达， 挺好的习惯。 哎，这两天他发现每天晚上小区附近有一处棋牌室，门庭若市，生意不错，不但进进出出的人很多，而且还隐约能听见虫鸣声。 这情况挺反常的。 哎呦，那养虫子，这个棋牌室立刻引起了王大爷的警觉。这个王大爷说去看看，为了不打草惊蛇，王大爷一面继续观察情况，一面把消息告诉了石榴园派出所的民警。 丰台大爷冲出江湖。 为了摸清具体情况吧，民警就通过调查走访、便衣蹲守等方式开展了一下工作。在现场，民警发现了养蛐蛐的罐儿和打斗用的饲料盒，还有斗蛐蛐的探子。 这都干嘛？ 跟这儿赌蛐蛐。一个利用斗蛐蛐方式进行赌博的团伙浮出水面了。民警立刻把这情况上报给了相关业务部门，并且展开了进一步的工作。2015年10月21号晚上11点，专案组在之前调查取证的基础之上，迅速行动，将正在院落里参与赌博的白某某、李某抓获了。现场缴获毒资3万多块钱，蛐蛐已属20多只。 哎呦， 一问这个白某等人交代，我们本身就是蛐蛐的爱好者，打小都非常喜欢养蛐蛐、斗蛐蛐。每年7、8月份都是收蛐蛐的最佳时节，白某总利用这个时间呢，去什么鱼虫市场啊，或者去外地收购品相不错的蛐蛐。哎呀，但是蛐蛐有个问题，它生命周期比较短，饲养难度还挺大。哎呦，这消耗了我大量的财物， 快养不起了， 玩物丧志，一玩多了吧，他有时候钱就吃紧， 得掌握这个度啊。 为了发笔横财，白某想出，哎，要不然咱弄个比赛吧，斗蛐蛐比赛，而且你不能白比，你最好能压点儿啊， 赌钱。 哎，这是赌博的歪点子。为此呢，他租用了李某的院落，并且呢以这个棋牌室为掩护，每隔一段时间啊就把这个蛐蛐和比赛场地进行一下调换，以此呢来逃避警方的打击。为了能够使这个蛐蛐斗的比赛啊更加精彩，吸引更多的人参加赌博活动，人家还想尽了一切办法。又给蛐蛐洗澡 啊， 又给他找女朋友， 这都什么玩意儿啊，我还得反应一会儿呢。 以此来提高蛐蛐的兴奋程度，使其更有精力去打斗。你说 吃喝玩乐一条龙啊。 蛐蛐也不容易啊，甚至用自己的蛐蛐直接参与到赌博当中。渐渐的，这白某的赌局一晚上从10次、20次到现在40次，赌资从一场几百块钱到现在上千元、上万块钱。然而就在白某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却万万没想到等待他的不是大把大把的钞票，而是呼啸而来的警车和冰冷的手铐。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那不能叫现场缴获20只蛐蛐，那叫抓获20只蛐蛐。 反正我们也是想说哈，这个你民间你斗过蛐蛐，包括南方有斗鸡，你娱乐体育这可以， 对，它甚至有一种民俗的概念含在里边，但是你要用它来赌钱。 对啊，你这老百姓讲话，你千万别再挂响啊，这就很危险，这是犯罪。 老祖宗都不答应，好好传承下来的这样的东西，被这些人给这么糟蹋。 所以你看，昨天咱节目里边不是说得找蜗牛啊，观察一下它的结构，家长很头疼。 是， 以后找蛐蛐，逮蛐蛐你得分季节啊，你这季节逮蛐蛐还凑合。反正你要是冬 逮着了吗？ 这季节还行吧。你要冬天肯定是逮不着了。 再冷点估计不好找了。 所以你看看，但是你逮完了之后，你得走正道啊，是不是？您不能走歪门邪道，您说呢？ 这季节蛐蛐不好找，猫头鹰好找啊。这个 猫头鹰好找啊。 你看咱这 三河市啊，这河北省三河市某个镇的小村民啊，小村子里的村民于先生，他就找着了一只猫头鹰。 哦， 他就在他们村口捡了一只，哎，看上去还挺怪的这猫头鹰啊，但是怎么觉得好像受伤了呢？ 这猫头鹰为什么说它怪呢？ 你说猫头鹰就猫头鹰吧，它还长了两只耳朵。 猫头鹰长耳朵？ 它不是，这猫头鹰上面有两撮毛，看起来像兔耳朵。所以他觉得这个猫 兔子耳朵那么长， 哎，对呀，所以他觉得这个猫头鹰跟别的猫头鹰不一样，他看着这个猫头鹰有点怪。这不一看，这个虽然是猛禽啊，但是他受伤了，而且呢，这又没有救助的机构，就赶紧向北京这边看看能不能救救这只受伤的猫头鹰啊。他就和北京的这边救助中心的工作人员联系上了。事发是这样啊，昨天下午于先生也是溜达溜达出了门，就在路过一片麦子地的时候，发现空旷的地里有一只灰黑色的物体在不断移动。这好心的于先生一看，那是什么玩意儿啊，说看起来像一只大鸟，一边在那挣啊挣啊挣，就是飞不起来。这于先生赶紧跑到大鸟跟前啊，小心翼翼的把它捧起来了。他发现啊，这只鸟从外形来看，它确实是猫头鹰。但是这只受伤的猫头鹰脑袋上确实有两束羽毛，看上去就是尖尖的、长长的。哎呀，这让猫头鹰可不常见。你说这么不好找的，这而且又受伤了，我看看它能不能飞啊？他就尝试着放飞猫头鹰，发现这猫头鹰它确实飞不起来。 这兔子猫头鹰真是受伤了。 那也不能放在地里，这晚上给冻死怎么办呢？ 对， 赶紧捡回家救救吧。回家之后啊，于先生仔细检查了猫头鹰的外表，但是也没发现他哪儿受伤了，只好向相关的救助机构求助。这于先生也说啊，虽然我知道这个猫头鹰看着挺可爱的，又长兔耳朵，但是它性情可是挺凶猛的，所以啊，我得赶紧找适合的救助的野生专业的人员啊，救助站的人员来救助。但是这个他们当地没有这样的合适机构，所以才向北京方面联系。但是啊，联系到北京的这个救助中心啊，他也知道没有办法跨省来驱走猫头鹰，他不是三河的嘛，于是啊，我开车我去平谷吧，咱跟北京这边的救助中心工作人员咱在平谷交接。此外呢，于先生也想特别想知道啊，这救下来的到底是一种什么鸟， 兔耳的猫头鹰到底是什么种， 那肯定得有一学名啊，是吧？北京猛禽救助中心主任尚玉刚经过仔细的观察之后确认啊，于先生救下来的是一只长耳鸮。这种猛禽呢，从1989年就被列为我国国家的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而且还被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012年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就是低危物种啊。 哎呦，真是长耳朵，那看来两撮毛真是兔子耳朵。 嗨，这长耳鸮啊，也确实是猛禽，平常啊就喜欢吃小老鼠啊、小鱼啊、小鸟啊、小昆虫，对于控制鼠害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应该大力保护。这个尚玉刚主任还介绍说啊，每到冬天呢，这山林当中吃的不好找了，一些猛禽就会被迫下山找吃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可能就会跟人类的生活领域有交集，平常要不是因为不好找吃的，人躲得远远的。这些猛禽呢，对于像这个人类的建筑物啊、电线这些障碍物啊，有的时候缺乏判断能力，玻璃的反光等因素呢，也会干扰它们的飞行状况，所以呀，经常就会有一些猛禽因为撞上障碍物，而受伤了。 说白了吧，就是比如说撞到玻璃幕墙上，那些光晃眼睛也晃人家猛禽的眼睛，砰一下撞上边，吱划下来。 可能您捡起来的时候没发现有外伤，也许、 都是内伤是吧？ 撞出鸟脑震荡了。 嗨，不过我觉得人家于先生还挺好的哈，专门人家来北京把这个猛禽交给了专门的保护部门。 是， 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说，看来咱北京包括北京周边的这个环境越来越好，动物们也愿意跟这儿过冬啊、觅食啊，甭管是怎么着，都觉得这儿环境不错。 对， 所以我们大家如果要是再看见一些动物，尤其是这种显然不是家养的猫啊、狗啊什么的，您最好还是联系一下专门的保护部门哈，千万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一时，然后这个不会科学喂养，导致他们再次受到伤害。 没错，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吧。转转说，当然是两个孩子好啊。 哎呀， 别说这个，当年就是前一年两年的时候，放开这个单独就是一个独生子女二孩的时候，身边就已经哗啦哗啦哗啦了，有人开始生孩子了，而且这个年纪差的。人家孩子比如老大都已经上三年级了，老二呢这个刚不到百天， 这不赶上政策了吗？ 哎，政策好，所以你看只要有勇气有愿意的还是可以的，是吧？ 好人马大姐就说了， 不生 啊？ 你们也不是不知道，养一个孩子的成本还那么高呢。再说水、空气、食物什么这些东西，哎呦，我都跟着孩子着急。 养孩子着急是吧？不过有的时候孩子也是伴儿哈，万一他那个成长的挺好，然后哥俩也好， 什么叫万一成长的挺好、啊？ 不是，就是你有时候你看电视 啊， 就那些调解的 啊， 你也头疼。本来是亲兄弟，你说你为点 家产啊， 为那点，说实话，咱也不到那个福布斯什么的世界首富的那点家产去，哎呦。争得这个面红耳赤的，那就不好了，是吧？ 合不上。 关键还得看家长的教育。 没错。 妖狼说：“哎呦，我可喜欢王汉王哥嘿，王哥生孩子不是喜欢王哥，关于生孩子这事儿。” 什么玩意儿，师傅，您可得说清楚。 喜欢王哥的声音 啊， 啊，关于生孩子这事儿 啊， 啊， 别想那么多了，还是先说说相亲吧啊。接下来的这个结婚难，男女比例都失调那么多了，你看我是一男的，我这严重，这个问题很严重，还没女朋友呢，这可怎么办呢？哎，今儿你看啊，这个。男女比例失调啊，这个事儿你分大部分的城市，就是人家说女的少，男的多，将来秃小子找不着媳妇儿。 是，都这么说嘛，说再不生姑娘，以后你儿子就没儿媳妇儿了。 其实我一看新闻，好，在北京一说相亲组织的某机关组织相亲，女的多，男的少。 啊，是吗？ 啊，就是北京这样的城市，你会发现真的是身边女的剩着的单着的人比男的那边显得多点。 我觉得只能证明出来参加相亲活动的女性比男性多。 这个在城市当中可能还真有点区别啊，这是我自己瞎琢磨的啊，不知道对不对。您依然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呢，或者微信的方式跟我们对我们进行批评指正啊。当然了，对于一个好两个好，您是独生子女吗？您如何来看待生二孩这事儿？都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 那正小事， 那正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那正小事， 那正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那正小事， 那正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看人家小骆驼九九发的这条微信， 嗯， 我近40生的儿子、 哦、 啊，自我感觉精力还是比较旺盛的，全职带到上幼儿园，没觉得吃力啊。孩子吃的穿的不是特讲究，吃的够营养就行了，穿的够干净利索就行，只要不是一味的你追着国外那些东西啊、哦、你还是比较节省的嘛。以后教育都是义务教育了，不是咱看新闻说可能高中阶段都是义务教育了， 嗯， 估计也不会花太多钱。哎呀，女人如果精力还行的话，40岁左右还是能生的 啊。 你看看 亲身的例子哈， 这就是给我们打气了嘛， 亲测有效、 哎、其实说实话，你看刚才还有很多人也说生二孩这个政策特好，但是银子不给力。关键的问题就是您分怎么算是银子给力。您吃，你看人家很多来北京打工的一些家里边人家小孩吃的也挺好，也挺壮实，然后您非得天天吃这个吃那个，然后齁贵齁贵的， 什么都奔着品牌去了呢、哎、 对呀、啊、所以这个钱呢、啊、它怎么使都是不够的，关键要使在正道上，对吧、 师傅，那您打算要二孩不？ 哎呀，这个事儿我说了不算的。来，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件事情 啊， 钱真得说说银行啊、 嗯、 你要是去银行你排队一个小时俩小时， 那不正常的吗？ 这是你说的啊。反正你见着银行柜员一面跟看病差不太多，反正比较难。而且呢，这个有的时候吧，你转个账吧，人银行跟你说，哎呀，这收多少多少钱，收手续费，反正你觉得特别，等了半天，前面100多位还得花好多钱。 这是你说的啊，100多位。 反正如今啊，现在这么不太舒服的体验， 哎， 据说能够跟市民逐渐远离。 怎么个远离法啊？ 你比如说，在某银行北京分行金融街支行，一个大眼睛白皮肤能够在大厅当中自由行走这个机器人啊，人家还起了个挺好听的名字，叫娇娇。 哎呦， 引来了不少市民围观。娇娇啊，是一名新员工，也是银行业首次使用的智能机器人，担当这个大堂经理， 还是经理呢。 哎呀，人能人机对话呀。记者就问，哎，不要取20000块钱，应该如何办理啊？ 嗯， 娇娇回答：20000元以下，您可以到自助取款机办理，不用排队。 业务挺熟练啊。 旁边有一个女顾客试探的问了一声：娇娇，我有100万，我该怎么理财呀？你别说，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这还挺复杂的。 是是是，你看人家这机器人大概有3岁小孩那么高啊、白色的跟大白似的。人家说：哇，你有这么多钱啊，你可真是个土豪啊。 还会开玩笑。 旁边人一听就乐了，哎呦，这机器人行啊，新词儿会不少 啊。 哎呀，人家这娇娇继续说：不过呢，我得去问问经理张哥哥，我没有理财师资格证呢， 他们也讲这个。 于是人家眨着大眼睛，转身就奔了大堂经理张哥哥那屋了，而且还跟人家说呢：“大堂哥哥，有位土豪想理财，还是个漂亮姐姐， 什么都懂。” 令人惊讶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娇娇还具备人类一回生二回熟的记忆力啊！昨天上午，市民张女士和娇娇接触过一次，然后就吃饭去了。吃完回来之后，哎呦，这机器人见着这个张女士还跟人聊天呢 啊， 搭讪一下：“张姐姐，你吃完饭了？” 还认识人家。 我很怀疑她是个叫娇娇，怎么听着像女孩名？ 啊，是啊， 你听这个半个男孩名，可能更像她的性格特征。 叫小凯。 嗨、啊，反正人家说了，说引导业务办理和排队，陪排队的客户解闷儿，这是娇娇最主要的功能。 哦， 一边呢是通过智能终端、智能机器人、WiFi 热点提升服务的这个提升服务啊，引导这个用户体验。另外一方面呢，据说几家银行也争相在减免费率上下了一些功夫。 这是真功夫。 哎呀，什么招商银行、宁波银行都相继转这个宣布，网上转账全部免费了啊，免手续费啊，不是转账白免，白转哈、啊。而且据说手续费呢也是银行间这个利润最大的一块蛋糕，也开始下刀子了。不过话说回来了，我老觉得你说你弄个机器人当然很好很好，你是不如时不时的您把你这个排队的时间能真真正正的减少一点， 你看那么多窗口，咱建都建好了，咱多安排几个工作人员，咱几个窗口同时进行着。 有些时候吧，别的虚的啊，最实在的可能是老百姓最容易需要的，是吧？ 对，所以说这个功夫呢也分怎么下哈，使劲使对地方。最近呢，市民范先生啊参与了一个有意思的活动，他客串交警，在晚高峰时段引导救护车的视频啊走红网络。那个各位让一让啊，让一让。视频里啊，这范先生骑着电动车，手里拿着闪着红色灯光的指挥棒，引导拥堵路段和十字路口的汽车行人避让，被称为正能量爷们儿。这个视频呢，拍摄于27号晚上6点半，拍摄者呢是19岁的范宇鹏。视频当中啊，就这个范先生啊骑着电动车追随着一辆999急救车后边，但是啊这电动车呢没有骑行在非机动车道之内，而且车速多次超过了周围的机动车，就速度还挺快。2分钟之后啊，救护车呢开到了一处十字路口，在避让行人横道正常行走的行人和往来车辆的时候，就这个视频当中范先生啊摁着喇叭，手里拿着红色的指挥棒，引导行人和车辆停下，并且呢口头提醒：“嘿，停一下。”救护车随后啊顺利通过路口加速行驶，这干了个好事呗，是吧？但是呢这范宇鹏他是个电动车，他也跟着高速行驶，就跟着人车走了。到了6点半左右啊，救护车一行呢到了一处单行线路段之后啊，遇上了堵车。这范先生啊又拿起他那指挥棒吹着口哨，让堵在路上的车辆往边上靠靠。空出了一条道之后啊，范宇鹏向这个救护车招手，就是能走了能走了。这救护车随即前行，几分钟之后到达医院。28号，这范先生就把这个视频上传到他的个人微博，一下获得了很多网友点赞。但是啊，也有一部分网友认为他的行为违反了交通规则。记者检索发现啊，这范先生在网上上传过多段帮助救护车啊疏导的视频，最早的一段今年8月份就有了。 那问问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个问了之后啊，这跟记者跟他联系上之后，他也跟记者说啊，拍摄地点呢是在朝阳北路和南三里屯路附近，因为啊他们家离朝阳医院不远，所以他下班的时候经常就能遇着堵在路上的救护车。他说啊，我心里看着我就着急，我就想上去帮忙。 嗨，这是好心。 范先生说啊，他自己的装备呢主要是一辆贴着反光贴纸的电动车，一件反光背心，一个头盔，一个尖灯和一根指挥棒。视频呢不是别人拍的啊，就是他自己固定在头盔上的摄像头拍摄。他说反光背心和电动贴纸啊我本来就有，背心啊我上下班都会穿，就为了安全。至于像这个指挥棒啊那些其他装备啊，范先生说今年我特意在网上花300多块钱买的呢，我就是为了方便引导。对于范先生的热心行为啊，昨天呢有一名交警也表示，虽然啊他是出于好心，但是这种行为对于他自身并不安全。同时这名交警也提醒各位热心的市民，如果有需要啊可以就近找执勤的交警或者协管员帮忙疏导。此外呢，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韩潇律师也介绍说啊，范先生义务为救护车引路，他的精神值得鼓励，但是他的行为做法 不值得提倡。 为什么呢？ 韩律师说啊，这个范先生为了保护救护车的通行权，但是侵害了别人的合法权利。 嗯， 而且范先生为追随救护车而车速达到了，他车速当时特别快啊，每小时40公里呢。他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了。 所以心是好心，但是那个做法呢，真的是值得商榷啊。人本身您自己的，您甭买了头盔，您带着这些什么警示灯啊，这也是违法第一啊，然后第二呢是非常危险的。 对， 人家救护车配套的一些东西呢还是比较多的，警灯、警笛，人家有道路的优先通行权。关键是呢，咱普通的老百姓真得做到见到救护车人家救命的时候主动给让一下。 没错， 是吧？这个可能比这个啊，这位范先生的自我的这个力量可能更为有效一些。 而且确实是哈，能轮到范先生这一普通老百姓市民来上道上给这样不顾自己的安全隐患这风险上路去给人引导，也确实证明了在路上可能有一些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 对对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大家遇着这种看着这个路口堵死了，赶紧跟咱附近的交警，咱每个人咱及时跟人反映，人家交警叔叔那边可能也就能及时得到信息前来疏导了嘛，是吧？ 还需要一些规划。朝阳医院那条路进急诊那条路小马路，反正堵上也是很正常的。27号下午从香港飞往北京的一个航班上，有一个乘客姓林，人在航班上全程在航班上用手机听歌。咱知道啊，坐飞机不能开手机 啊，是啊， 对吧？乘务员以及安全员上去三回，您把手机收起来，把手机关机。嘿，这林先生拒绝改正，而且态度还挺差。 他怎么好意思？ 好意思，人家这我花钱了啊，这乘务员没办法，只能报警了。这飞机落了地之后呢，人家民警就先上了飞机。据办案民警介绍说呀，说我们接到乘务员从空中返回到地面的信息，说这架航班上有名男子拒绝关手机，并且呢用手机听歌。乘务员和安全员先后三次上前制止，都被他拒绝了，而且还说我听听，我就听音乐，怎么着了？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啊？ 哎呦，态度还挺蛮横。 哎呀，飞机落了地呀，然后民警说我们就到飞机上把这姓林的带到派出所。别说这飞机上那个态度和在派出所的态度还不太一样，到了派出所之后，这个认错的态度还是比较好的。根据规定哈，这个扰乱公共汽车、电车、火车、船舶、航空器或者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的，处以警告或者罚款200元以下处罚，情节比较重的处以5天到10天以下的拘留，而且呢可以处500元以下的罚款。最终人家首都长官给予这个姓林的治安拘留5天。 你看看， 你说你听个歌5天吧。在这儿呢，人家警方提醒旅客在飞行过程当中需要看电视听音乐，但是呢你可以使别的，你可以使 MP3 对吧，你可以使笔记本，千万记住了不能使手机， 是 你得听从人家空乘人员的指示。对于任何可能造成航空器安全隐患的行为，都将会按照法律法规严肃处理的。因为现在朋友圈里边也会有一些传哈，说你看某家航空公司，一说都是国外的航空公司，人家在什么什么什么情况下，人家让开手机，空姐还使手机呢。各家公司的规定不一样，在咱们国内这手机就是不能开，是吧？严重危害航空器的安全。所以我觉得咱们事儿吧，就是现在有些人的心态发生一些变化，老认为我花了钱了，我是消费者啊，用套用一句生活当中的词儿，消费者就是上帝，那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其实您得在法律法规的允许之下， 没错 啊，对吧？人家能够给你提供更好的服务。 其实这时候才更加彰显了每个人的个人素质呢，是吧？ 哎呀，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吧，有很多朋友都在说二孩的事儿。 嗯， 不吃草的牛说，二孩这你没听有些医务人员说了吗？说这个，你看79年的女孩，你要是生的话，79年今年多大？ 79年，我 26， 数学不好， 36啊，36啊，说人家都说了这个。这个高龄产妇比低龄产妇的危险高多了啊，而且还得提醒大家谨慎谨慎再谨慎。 是 啊，这个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我的健康北京节目当中说了好几回了，35岁以上还是危险比较高。但是我们也经常听一词儿叫优生优育，现如今呢，这个北京从你准备生就开始给你建档，定期的这个产检还是非常的科学。如果有需求的话，其实年龄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对、 啊， 对于很多这个单身人士就觉得这养孩子这事儿，那个牙就说了，哎呦，我特别能理解。但是你说我现在单身惯了，我看着人家的孩子都觉得特别好，但是我一想到哪天我自己有个孩子，我还深刻意识到责任重大呀。哎、呀 现在的孩子吧，都成熟的比较晚，就是早熟和晚熟相对都有。就是你比如上小学五六年级，他可能懂事就觉得什么都懂了， 嗯， 然后你快奔三十了，哎呦，怎么还是那么显得啊幼稚一些呢？ 开始懂得比较早，彻底懂得比较晚。哎、 对对对，但有的时候还是需要慢慢能够体会到这个生小孩是什么意思， 是 啊，结婚是什么意思，一个家庭又意味着什么？ 没错。 哎呀，反正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个慎重的选择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做一些安排吧。 嗯， 好了，听众朋友。